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咁啊，大家梗系等紧我同阿明嗌交啦，系嘛？ 系。 但系实际上咧，系即系冇咁容易嗌交嘅。我哋尽量控制自己啲火气，系嘛？即系我哋尽量系讨论嗰个问题，即系针对个议题就冇咩啦。即系所以千祈唔好当即系抱住个食花生嘅心态睇集。即系如果唔系，你会 好失望， 好失望系、嗯。即系我最主要想讲呢样嘢。 嗱，其实我首先我要多谢阿 Raymond 佢特登 咁样讲， 即系多谢阿瑞哥啦，亦都一齐特登喺呢度咧，就俾个机会我喺呢度去讲下嘢。咁就其實呢一個咧就是我主動提出嘅，因為我又好捧你場。 唔係老實實，自從我講即係之前嗰兩三個禮拜套完租，即係你知在下套租嘅目標完全唔係你同毛哥，即係大家係明白 的。係都唔緊要，係都 唔 係。 我淨話俾你聽唔撚係，我淨話俾你聽我套租目的係因為一堆人同一個人，所以唔關你。 邊個啊？劉家雄啊？ 費事我話咗。 劉家雄同人物力量係咪？ 啊係啦係啦，你自己隊友入咗，隊友咗，即係。有兩個揾我嘅，我係覺得即係令我覺得呢件事有少少釋懷嘅。一個就你，另外一個就唔開名啦。但係佢聽完我講呢後，佢最主要同我講就係非常之明白你講嘅嘢，即係我哋係非常之聽意見，希望你多啲俾意見我哋，無論公開又好，私底又好，啲 PM 佢又好。即係而且呢個第一我係唔識嘅人，但係我覺得佢有 authority 嘅。 係點咧？好古怪，又唔讲佢名出嚟， 唔讲得费事， 好似好劲咁，咁即系唔系 我点知个团队突然间话俾我听，唔系，我冇 offerwise 你同呢个肥佬又要去俾意见又成，即系无谓累鸠咗人啦，开名。 Okay. 但系问题就系我最主要想讲就系话，其实喺呢个社运圈，好多时会对唔同派别或者唔同人嘅一啲决定系有意见，系咪？ 嗯。 咁我哋有意见嘅时候，当然系有人可以攞住支麦周围肥啦，即系就系我哋呢啲人工作啊嘛。咁有时可能讲大咗又好，有时系我非常之对自己讲嘢有信心噶啦吓，我一定冇肥错你噶啦。咁你都要俾个机会人哋讲，你讲得啱同讲得错都好，人哋俾个回应你，无论你接唔接受都好，你都起码俾个机会人哋回应讲佢想讲嘢，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无论。即系有时啲嘢系闹得啱好，闹得错好，你起码就系有两个说法，边个说法觉得系 more convince 嘅，你听嘅人自己衡量，自己判断咯，系咪？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你同埋另外一位朋友联络我咧，即系佢都话，其实佢系好留意我节目，咁多谢你哋捧场先。即系我都知道我节目近呢几个礼拜好 heavy 嘅，讲好多好 heavy 政治嘅嘢，咁我系即系谂紧点样可以即系改啦，即系 平时搏击会唔 heavy 噶？即系搏击 我 heavy 咗好多个月啦，你明唔明啊？ 系讲咩噶？ 你谂下，平时 系讲 你谂下 讲音乐噶嘛？我记得以前好似你同阿 Donna 一齐做噶嘛。 佢自從選委嗰排已經係忙到冇時間啦。 哦 ，OK。嚇， 咁當即係又加上我又明白，即係佢同300+嘅關係，有好多時啲嘢佢講一句等唔等於300+咧？又或者佢喺個節目裏邊講咗一句嘢就等唔等於 咁？佢遲啲係咪做翻㗎？ 應該唔會。 哦、 即係老實講，即係如果你 可能有其他嘅原因。 佢忙又好，唔舒服又好，咩都好啦。即係非常之多謝佢啦。但係問題就係話， okay. 即係我始終就係想，我覺得大家嘅工作有時。唔係分得咁，唔係分得咁開，即係可能我覺得做網台節目係一種教育活動嚟嘅。咁、你起碼有啲人聽下唔同嘅論述，聽下人啲，即係譬如你講我係藍絲都冇所謂嘅、我覺得有時啲藍絲唔係佢樣樣嘢都即係可取嘅啫。 一睇兩面嘅。 係，即係你有啲嘢要聽下人哋嗰方面嘅說法 係 點。 唔係，可能我哋真係藍絲啊，因為大家唔記得啦。其實喺所謂黃絲之前咧、我哋曾經有遊行去警總。咁咧就係、是、我記得係關於咩維護新聞自由嗰陣時，真係對唔住大家係掛藍絲，冇幾耐嘅雨傘運動就係黃絲啊！真係咁嘅，真係㗎。 我記得是咁嘅情況。我哋喺警總啊，嗰陣時仲要掛藍絲， 即係2013年你嗰陣。 2014年嘅好似係，係啊， 咁即 係好有趣。 咩事冇緊要啦， 所以其實冇緊要。 開場白就係咁上下啦，即係多謝阿明嘅係。嗱，另外一樣嘢想講啊，唔係頭先，其實頭先打岔嚟嘅，不過即係呢啲係即係一間稍後時間深入討論先講啦。呢兩日咧就好似個氣氛就有少少大清算嘅味道，你覺得係咪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個我嘅見解，我相信而家同民主派啲人講啦，即係我類係類似嘅、 嗯， 就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執兵拼制嚟啦。 嗯， 咁就所以咧，佢而家進行一個咁樣嘅動作咧，就係、 是 第一，你啲友全部冚唪唥掛啷啷嘅， 嗯， 掛啷啷嗰啲友仔咧就做唔到激進嘅行動噶啦。 嗯， 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喺習近平嚟之前就拉鳩曬你先。咁呢一个系第一，第二就 系、是、告鸠晒你先， 系告鸠晒你先，又拉又告啦。咁亦都第二样咧，就系吓其他嗰啲嘅香港人，就系、是、话你睇路、嗯、啊，你冇跟佢哋去搞事、 嗯。 如果你搞事，一样扑街嗱。所以喺即系嚟紧咁嗰个嘅七一，我系都会叫大家系踊跃上街嘅。咁、 嗯、 有冇激进行动咧？嗱、啊，呢、這个我唔知道，但系我就觉得越多人上街咧，就越。应该咧就越唔需要有激进嘅行为嘅。 嗱、啊，我同意， 因为你人多啦嘛，你仲使乜靠激进行为啫？ 系、 啊、你唔使啲人乒乒乓乓喺度攞啲竹嚟打去。如果人多咧，譬如你好似喺七一嘅话，你如果我哋真系够实力啊，虽然我觉得应该冇噶啦。如果我哋又有50万人咁样去上街嘅时候咧，呢、這、一个系一个威力嚟嘅，俾习近平知道佢咁样嘅方法系唔可以对香港人嘅，我哋都唔会惊佢。 你其实真系同意嘅。咁你话即系嗰日究竟多唔多人咧？我其实即系睇下大家喺呢段时间入。第一，我真系唔觉得而家林郑月娥好689又好，佢会俾任何机会你发酵酝酿七一一个大型嘅游行，呢个唔可能发生嘅。头先你讲嘅原因，我都系主因啦。但系较次要嘅原因就系话。我覺得是很清晰的訊息，就是說我會覺得689是想他在落台之前是清算晒又好，找晒數又好，即是 before 林鄭上台之前是搞定晒689自己的收視，而製造一個機會給林鄭月娥， 即是幫林鄭月娥洗 上台的時候，就是等他做好人啦，即是包括派錢啦，就摸大和解啦。 但都難的，但都難的，點解呢？點解呢？因為你上 台，你當然 難，你給了嗱如果佢嗱呢個講法咧，我有啲質疑嘅。如果調轉有第二個講法咧，可能我會認同。 唔係成效有冇，即係唔係個成效睇得到啊？而係話佢嘅 intention 係 明白，我明白。 即係當然佢做唔做到。 但係點解我會質疑咧？就係話林鄭月娥喺即係即使係咁啊，梁振英先告，然後林鄭月娥咧就做好人啦咁樣。但係唔會嘅，因為咧你去到林鄭月娥個位嘅時候咧，仲審緊嘅，同埋又係佢判添嘅，有幾大力博取落去咧？都是在林郑月娥的时候发生， 明 再加上所谓的上诉， 明白。所以其实我意思洗太平地，或者他做好人的意思是他可能会派些钱，可能学校又会洗些钱。 我这个必定做，必定做。 千祈不要觉得哇我有没有这么乐观啊，奶妈上了场的时候就说他会求和。这个世界求和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希望求和是少些李思燕。见光就得噶啦，即系少啲周融呢啲人就得噶啦。 唔系，我谂所谓林郑嗰个咧，佢就系会一定程度会释放翻一啲叫做善意出嚟、然后去俾你哋啲民主派有位走，去同佢握手。正如譬如好简单啫嘛，一讲咁已经话其实试水温啫。民建联里边就去讲嗰个公民广场。那個問題開唔開放公民廣場啦、BCA 取唔取消啦、等等。好啦，咁呢個我覺得係 一部分啦。但嗱、有另一種說法咧，我覺得嗰個會可能合理啲嘅。例如咩呢？就係而家林鄭月娥咧就好想同梁振英做一個切割嘅。 係啊。 OK， 呢样嘢我睇到啦， 即系我唔系 CY 2.0 啊，其实大家搞错咗啦，之前包括民主党之前都话佢搞错咗啦，即系其实咧佢系唔系咁唔系西环嘅扯线公仔嚟嘅，唔系 CY 2.0嘅咁样讲得好清楚。咁林郑月娥都好想做呢样嘢，咁但系我就觉得咧，梁振英就话：，妖，喂，你话你唔系啊得噶啦，我话你系啊。我而家即刻告晒呢班人，然后要你冇得去唔告嗰班人。我告得，然后你可唔可以放啊？ 唔你唔可以放，你同我一样，你都系扑街。 喂，老老实实，即系我又唔觉得话存在住边个可以决定放唔放，因为事实上嗰件事系一个公民抗命，而且我亦都相信就包括你在内，好多喺呢个公民抗政出过力嘅人，其实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就系找数噶嘛。即系如果你觉得呢样嘢唔应该找数嘅话，系咁啊，大家咪应该要求特赦？ 唔系，搞错咗嗱。譬如如果我哋喺嗰个嘅占中咁样，我哋特登喺条路度坐喺度，俾佢拘捕咁样，fine 咁就告啦，咁啊。但有一啲譬如话喺中联办外边去拉铁马，即系好似平时个反释法嗰个游行咁啫嘛。去到最后，咁有啲人去，因为佢要去中联办嘅正门度示威，其实以前发生过噶啦，包括社民连嗰阵时系唔知11游行，阿土又俾人拉，好似阿长毛又系咁样俾人拉。嗱，呢一啲全部都系喺中联办嗰啲所谓嘅拉扯冲突。嗱，嗰啲我就觉得。 政治 檢控啦，系啦，嗰啲系政治檢控啦，當然系啦。咁但系话林鄭月，如果系林鄭月娥主導曬的話咧，佢有機會唔告都得噶，系咪先？佢亦都未必可以去到個位，去到咁盡就系話，你全部僆仔，我而家就你呢度有九個，我就告曬你九個。 唔係，係啦，即係所以其實係個 expectation 嘅問題。所以點解我要特登講呢樣嘢出嚟，就係話其實好多。即我當然係唔可以代表曬所有泛黃嘅人，又或者黃絲嘅人，但係我嘅 expectation 其實好簡單，即喺跟住落嚟呢四五年，小則即我唔想呢個政府破壞呢個司法體系咁緊要，因為梁振英上場嘅期間，佢點樣破壞呢個司法體系，有啲咩繞過呢個司法系統，大家係有眼見嘅。即我哋完全唔會 expect 就係話林鄭一上一場，甚至乎就係話講翻之前莊曾上一場係點啫？佢咪一个共产党嘅扯线公仔，我觉得呢样嘢系冇人反对嘅。问题就系话会唔会佢上场之后少咗个李思燕，少咗个周庸，少咗呢啲共产党嘅边围组织，就系专登挑拨一啲即系会撕裂社会嘅行动。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对普遍香港人。影響係即係個感覺影響係最深嘅，即係當然好多嘢同你哋真係做緊嘅嘢，當然我梗係明諗白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當好多香港人覺得就係話少咗呢一啲撕裂嘅行為嘅時候，大家譬如你可能抗爭條路易啲咧，因為你行出嚟嘅時候，會唔會冇咁多藍絲同你繼續去拉扯？sorry， 唔記得，即係係啦，即係會唔會冇咁多人同拉扯？又或者好老實講啊，有時佢運啲古惑仔入去。摆明系撩鸠你打噶啦，咁系咪大家俾佢撩同佢开拖打一镬，咁叫赚咗咧？我真系唔觉得赚咗，即系当然影像上你睇新闻嘅时候，咁嗰当然梗系会打交啦，大家都觉得又系一个激烈冲击啦。问题就系话，当你唔系即系冇呢啲画面嘅时候，等唔等于抗争冇意义咧？我从来都唔觉得噶，即系我觉得你哋有你哋应该要做嘅嘢。问题就系话，喂，大家有子弹噶嘛？你如果真系多呢啲咁多共产党控制嘅边皮组织。去同你挑撥離間，甚至乎好似雨傘運動嘅時候，喺旺角嗰時候，大家聽啲風係其實差唔多，可能真係有黑社會喺現場，就係、是、等機會爆發暴亂，去掟爛啲玻璃嘅成。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冇人想喎，唔通你話喂，我覺得應該醖釀一個更加激烈嘅抗爭氣氛，所以我覺得我想啲人出嚟打雜場，唔會噶。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冇呢啲嘢出現咁多，社會嘅撕裂冇咁多，係咪大家做嘅嘢可以清晰啲咧？ 我觉得其实讲嚟讲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系咪想达至一个所谓叫坏社会嘅问题？即系我哋唔想个社会啊咁多大家争拗啦，系嘛？我哋都唔想咁多李思燕啊、傅振中啊嗰啲出嚟喺度搞嚟搞去。咁当然我梗系想啦，呢个都系我嘅愿望。 系， 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就系嗰、那个如果我话我唔想嘅时候，我就有啲行动去令到佢唔会产生呢一种情况。 系， 嗱，我嘅意思就系话。呢、這、一個所謂嘅社會撕裂，其實我哋上次嘅遊行已經好清楚噶啦、 嗯， 就係呢個社會撕裂咧，唔係淨係所謂因為一個人，譬如話就係梁振英去搞佢出嚟嘅。呢、這個社會撕裂咧，其實一直都存在喺我哋呢、這個即係呢一個社會裏邊，就係因為咩？就係因為嗰個貧富懸殊嘅問題啦。因為你窮人好慘啦，或者可能係中產亦都覺得樓價成啊冇希望啊之如此類啦咁樣。咁呢一啲咁樣嘅所謂嘅撕裂咧，根本就已經喺度。而家我哋只不過咧就係話嗱，我就拎曬出嚟俾大家睇啦咁樣。咁譬如好簡單，如果我係一個為鬥撕裂而有搞撕裂嘅人嘅話咧。對於嗰啲所謂佢哋搞出嚟嗰啲咩傅振中、傅振中啊，或者係咩李思嗰啲，我每見到佢每一次，我就特登都會過去同佢哋嚼嘅。如果我假設我係咁的話， 係我見到邊啲人係啊， 但 我 哋唔會，我唔會，因為我覺得我哋唔好俾佢分散咗我哋嘅注意力。 係啊， 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好簡單，就係、是、集中喺個政權嗰度，所以啲人先至嘲諷我哋啫嘛，就話我係對準政權啊嘛。 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都唔緊要，就係大家而家事後去即係去睇返成個情況嘅話呢，我覺得而家嗰個政治嘅局面就係、是、林鄭佢好想同梁振英做一個切割，想製造一個和諧啲嘅政治環境，去俾佢可以有一個施政。咁但係呢個施政究竟係可唔可以滿足到一直以嚟民主派提出嘅訴求呢？即係譬如嗱，好簡單，你講嗰啲咩831啊，撤銷831嗰啲，佢一定做唔到㗎啦，佢唔會睬你㗎啦。咁但係譬如其他民主派嘅訴求， 喺政策上面， 係喺政策上面，佢會係點樣去應對呢？我覺得呢個我哋都要即係去要諗一個部署點做，因為林鄭呢佢就俾梁振英識得去同即係民主派交手嘅，我覺得。因为佢嗰阵时嘅做法咧，就系譬如 屌梁振英唔识，佢专登同你搞嘢啫。 梁振系啦系啦，诸如此类啦。咁嗱，如果你要求十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唔俾你嘅，可能佢会俾你二或者三。但系嗰样嘢其实系变相系假嘅嘢嚟嘅。譬如好简单，而家即系有 屌嗱呢样嘢真系复卵杂啦。即系我唔系唔同意，我唔系唔同意。问题就系话喺呢二同三里边嘅人有确实。喺佢即係其中一啲色holder係喺呢二同三裏面得益㗎嘛。 嗯。 即係你冇辦法，就係話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抗爭應該主導咗成個運動，而我哋要求嘅係一樣合乎原則，又或者我哋要求嘅係十，咁所以冚唪唥完全唔係十嘅嘢，二同三嘅時候我哋應該冚唪唥唔要。咁即係等於就係話，如果你喺個施政報告裏面要拉布嘅時候，係咪就係話我覺得其實應該成個社會唔好出糧，即係所有嗰啲乜嘢 財政預算案拉布， 係啦，財政預算案拉布，所有政府唔好出糧，所有嗰啲中門應該冚唪唥啲錢啊 hold 住先啦。即係我老老實實，我明白你嘅處境，但係你要我真係要投一票落去嘅時候，我覺得呢票係好難投。 唔係我明白，咁譬如我而家問你啊，即係如果我哋講標準工時咁樣，我哋有40個鐘。 嗱 ，sorry， 嗱，如果佢俾你50個鐘咁，你 是啊，啱啊，我就话俾你听，有好多派，即係有好多嘅民主朋友咧，即係支持民主派嘅朋友咧，佢唔一定支持最低工资嘅。 係。 亦都唔支持最高工时嘅。 係。 因为唔系 标准工时。 係啦，即係我唔系唔觉，我点讲呢，即係譬如攞最低工资嚟讲啦，唔系唔赞成你哋个理念喎。即係我觉得如果社会有人系个工资唔到水平，或者个生活唔到嘅时候，我觉得呢条数系要政府找嘅。即係我觉得我同你喺呢、這個即係整體概念上邊啱，不過大家用嘅 approach 唔同，即係你覺得呢條數唔應該政府執，可能係個僱主找俾佢多啲。但係我哋認為就係、是，即係唔係我哋，即係我認為啦，係咪係有一個叫負入息税咧？係咪我覺得呢啲錢不直頭政府找咗，政府唔係冇錢啊嘛？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係可以用一啲 approach 去做出嚟，係個即係 efficiency 多，即係 efficiency 多啲嘅。即系唔系大家睇嘢唔同，但系问题就好啦，带翻去头先就系话个标准工时上边啦。我就系讲一样嘢，如果有个人，即系呢个我亲身听翻嚟噶，如果有个有个人，我觉得我系应该用我工作态度去换取雇主对我评价。咁如果我真系我自己应该觉得应该做十，即系俾人做多十个钟嘅时候，你觉得应该告我，应该告个雇主 咧？你嘅意思系 即系系咪应该个 legislation 去话俾香港人听，就系话有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其实应该要告，可唔可以唔告咧？ 系 即系譬如有人话俾我听，你譬如最低工资，即系最低工资系标准工资啦，最低工资咁样啦，我觉得我系可以收一个平啲嘅人工嘅，人哋收33.5，我系可以收20蚊嘅，我话俾你听，我收20蚊。之餘，我係做到你110% 嘅工作咁樣，咁你呢個情況係應該係告我啊，定係要告僱主先？喂，呢樣嘢我大家 agree 嘅，咁如果第三者告密嘅時候就係話，咁邊個應該負呢個法律責任啊？即係我唔係嗱，我唔係講我一定啱，但係問題就係話社會上邊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意見，我唔能夠話我自己覺得應該抗爭，於是我就漠視呢啲全部嘅意見，因為我原因就係話你啲意見係假嘅。你哋嘅议题系硬议题，你哋唔应该咁，你哋应该同我哋一齐争取呢一样嘢，呢一样嘢先合乎原则嘅。我觉得呢一样嘢好难得到更加多嘅 compromise， 你明唔明啊？转头翻嚟再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